似我哋今日嘅空中结缘嘅剧化故事部分咯。今日我哋要播出嘅呢个剧嘅剧名叫做《重缘》，咁而家请各位欣赏啦。 明叔，阿蒲大爷叫我嚟见你，话你有啲特别嘅差事喎，系嘛？ 长哥系啊，我系有啲事要麻烦你嘅。 唔知系咩事咁咧吓？我做得到嘅，一定做嘅。 你太客气啦，长哥。蒲大爷向我举荐你，一定唔会介绍错嘅。 如果用得着我嘅，唔使客气嘅，随便吩咐啦。 呢件事你做得到有余。我是想买几个人咁啫。 哦，哎呀，买卖人口是吧？我阿祥是最拿手的。咁你要啲咩货色咁呢？ 我要买个女人。 哦，哎呀，原来明叔要买女人。咁是咪要啲年轻貌美嘅呢？ 啊，祥哥，你 啊，哎，我明白㗎啦。明叔啊，想娶翻个妾侍系嘛？有 一唔系啊？系啊，我哋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唔系想娶妾侍啊！ 哦，买女人唔系做妾侍咁啊？哎，我明啦，我明啦，系啊，买嚟做女奴，做功夫系嘛？ 真系难讲啊！ 系啊，明叔，有咩心事嘅唔怕直讲啊！我唔会泄露秘密嘅。 我真的有难言之人，总之是收家收家啦。 哎呀，明叔啊，慢慢讲啦，唔使激气嘅，慢慢讲吓。 秦哥，系你识得古灿嘛？ 古灿？系唔系嗰个烂赌灿啊？ 咪就系嗰个烂赌灿咯。我就系要买佢个老婆。 哦，嘿。原来是烂赌灿的老婆，那个女人我都见过的，生得个样子都挺好的，很斯文很端正，听讲话外家都不错的。哎呀，明叔，哎，你真的很眼光的。 哎呀，你没想了第二样得的、啊、我老实告诉你知道，阿灿的老婆是我亲妹来，同胞兄妹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唔怪得蒲大爷叫我嚟做嘢呢，就叫我唔好理咁多嘢，做嘢就做嘢咁啦。 咁咪係囉，家丑不出外传㗎嘛。阿长哥，你唔好同我泄露出去呀、啊。 咁、啊、你就放心得啦。啊，我係一於守口如瓶。不过咁啊，明叔，点解要买返个妹呢？叫佢返外家咪得啦，使乜俾钱烂赌灿啫？ 你有所不知啦。好啦，我讲清楚俾你听呢，是佛陀教我咁做嘅。 佛陀？ 嗯。 佛陀点知呢件事啊？ 长哥，是咁嘅。有人， 明施主，你个妹啱啱至扯咗咋噃？ 佛陀，我个妹嚟过咩？ 系。佢拖男带女咁，凄凄凉凉，去见大爱道比丘尼，话想离开家庭。跟随大爱道比丘尼学道。 咩话？佛陀，你有冇答应佢啊？ 冇，我冇答应佢，因为佢有家庭，儿女仲细，佢本身有责任抚育佢哋，唔可以咁快出家学道。 佛陀，咁点办好呢？ 施主，我听你个妹讲，你已经帮过他们很多的了。 咁啊系啊，我帮阿灿还过几次赌债的了，不止咁添啊，他们一贫如洗，我还供给他们生活费添。 虽然是这样，不过帮不到他们，因为阿灿要卖老婆和儿女。 咩话？阿灿要卖老婆和儿女？ 是，这件事是你个妹讲给我知道，而且仲已经有人讲价添。阿灿佢欠落人哋一笔钱，唔还唔得嘅。 咁弊，咁点算好呢？ 施主，不如咁啦， 你买咗阿灿嘅老婆。 咩话？佛陀，你系话我买翻我个妹？ 系。如果你唔系咁做，你个妹迟早会俾阿灿卖咗去。到嗰阵，唔知佢会卖落乜嘢地方、乜嘢环境，佢会好悲惨嘅。阿灿就最多一走了之嘅啫。 咁啊系，不过阿灿未必肯卖翻俾我嘅。 你可以使人去买，唔使自己出面嘅。 事到如今唯有咁系咧。 哦，明叔，原来系咁嘅。 系啦，嗱，长哥，过程就系咁样啦，所以我就要拜托你咧。 嗯。我一于帮你搞掂佢，我而家去揾烂赌产，你等我消息啦。 好啦，嗱，呢度有啲钱，你带去现钱交易，几多钱都好啦，即刻成交吓。 哦，咁啊，包喺我身上啦。啊，我而家去啦吓。 嗯。 挥手，唔好打住，有事慢慢讲吓。 还钱有得讲，唔还钱冇得讲啦。 哦，系啊，钱啫嘛，有，啊，攞住佢先啦吓，啊，等阵再还过吓。系啦， 阿陈哥， 攞住晒啦。 你帮佢系嘛，又好，系咁先啦。 祝你好彩啊！ 哎，阿灿，乜你搞成咁啊？俾人打都有嘅。 阿长哥，唔好讲啦。争人钱，穷之过啦。 哎呀，你穷？嘿，唔系啩？你大把钱，大把本钱。 我大把本钱？ 喂，梗系啦。 你唔好同我讲笑啦。如果我有本钱啊，我就有得搏啦。使乜咁霉？ 你又唔使诈傻扮懵啦。我唔同你癫。嗱，老实讲，你个老婆卖唔卖？ 啊，我老婆？卖啊卖啊卖啊 卖就得啦。嗱，呢度咧有一啲新价眼，来啦。 啊，阿长哥啊，咁爽快？ 嘿，咁唔系点啊？系卖就卖，系买就买，收咗佢啦，数目唔少噶啦。 阿长哥啊，我仲有啲问题想同你商量下啫。 点啊？ 喂，我老婆要带埋两个细路哥先肯走噶。咁唔知点呢吓？ 哦，咁啊，梗系噶啦，仲使讲嘅？连仔带乸一共三个人。 哦，冚唪唥要晒。喂，长哥，系你自己买啊，抑或系人买啊？ 喂，阿灿，你系卖就卖，唔卖就算。你理得咁多做咩啫？ 啊，冇嘢，问下啫嘛，问下啫。 嗱，咁你卖唔卖啊？ 买。 买啊嘛。加啲银俾你啦，睇见你咁穷，点样啊？卖唔卖啊？而家 卖，我都话卖啦，卖点唔卖？ 为咗啲钱啦，即刻交人。 吓，即刻交人？ 咁啊，梗系啦。咁你想点啊？ 我都想同个老婆倾下噶嘛。 系倾下，有乜好倾啫？你都卖咗佢咯，无情无义，佢而得食咗你啊！ 唉，系嘅。最衰我唔争气啊，又冇运气，手气又差，输咗钱就要卖老婆噶啦。 唉，我唔同你讲咁多啦吓，你快啲交人。 琪琪，点算好啊？惨咯，我太凄凉啦，琪琪。 喂，老婆啊，乜你知道晒啦？啊？ 我梗系知啦。我已经听到晒啦！你卖咗我哋三仔啦！你真系冇阴功啊你！ 哎呀，你唔好喊啦！好在阿长哥话肯要埋啲细路哥咋！ 哎呀，咁都系惨噶！哎呀，点算好啊？你究竟卖咗我哋去边度？ 哇，系阿长哥，究竟卖咗佢哋去边处啊？ 喂！唔好问咁多得唔得啊？成交即刻交人咯，我带人走噶啦。 阿长哥，俾个人情啊， 等我锡下琪琪先都得啩。 咁好啦，我等阵都冇问题噶。不过卖人嗰个老板咧就等住落船噶，快啲啦。 阿灿，你真系要改过，唔好再赌钱啦。 系啦，老婆，你又唔使担心嘅，我会噶啦。 阿灿啊，你去边啊？ 我去赶住啊嘛，嗱，话唔定我赢到大钱咧，我赢咗钱啊，即刻赎翻你哋翻嚟啊嘛。 冇啦，你唔好再赌 啦。 我真系， 唉，赌仔啊，边有回头噶？ 有冇人啊？哎呀，好痛！哎呀，有冇人啊？ 系边个啊？入嚟啦！ 我好辛苦啊！ 施主，你做咩伏喺地下？ 哎呀， 等我拖你起身。 哎呀，冻死我啦！哎呀，冻死我啦！ 你周身瘀瘀红红咁，系咪俾人打亲啊？ 哎呀！好痛啊！ 好啦好啦，你唔起得身，等我抱你入去。 好痛啊！ 唔好喐，好声啊！嗱， 我 施主，睇你个样咁辛苦，你都系唔好讲嘢住。我俾啲药你敷下先。 唔该晒啦。 你唔好喐，唔好起身住，喺呢度唞两日至邪。 真系多谢晒啦！我睇你嘅衣着装束，你系沙门嚟噶？ 系，我系佛陀。 啊，佛陀？哦，原来你系佛陀啊！我时时都听见人哋讲起你噶。 系咩？我喺呢度弘法已经好耐啦，好多人都识得我嘅。系啦，施主，你俾人打啊？ 佛陀啊，我俾人打啊！ 点解佢哋要打你啊？ 一日都系我自己唔好啦，我争人钱，到期又冇得还，咁咪俾人追住打咯。 哦，原来系咁。咁你点解要争人钱呢？ 我难道输咗钱借落又冇得还？ 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灿啊。 哦，你就系阿灿啊？我听人讲过啦。 佛陀啊， 阿灿，你嘅事我都略有所闻。你咁样倒法。究竟有冇后悔啊？ 佛陀，我都知道错噶啦。 咁你有冇想过要改过呢？ 有，我唔知想过添啊，我直情唔赌添啊。 咁就好啦。 但系冇用呢，我赌瘾好大噶，我冇办法静落嚟嘅。我总系咧就谂住嗰啲赌局嘅刺激啦，赌局嘅气氛啊，非常之吸引我嘅。我啊，成个人都迷咗落去噶啦！我喺赌场啊，赢过大钱噶啦。 咁结果呢？ 结果咪又系输翻晒落去。唉，我倾家荡产，老婆仔女都俾我卖咗啦。 阿灿，如果你唔改过，迟早都要卖身嘅。结果连自由都冇埋噶啦，做奴隶好苦噶。 唉，佛陀，我都知 呢次系你嘅最后机会啦。如果你仲唔把握，咁就会好危险噶啦。 佛陀啊，我个心好唔定噶，我杂念又多，我成日都沉醉喺赌博，一有嘢想咧，就系想住赌噶啦。唉，我好烦恼啊！ 你唔使烦恼， 烦恼是没意思的，你要想办法堆置烦恼。 佛陀，你可以帮我啊？ 可以，不过你要有决心的。 决心我有的，不过我硬是没有方法的呢。佛陀啊，你指教下我修心的方法啦。 修行人最紧要有坚定的意志，收集禅定是最有效的方法。 禅定 是人的意志本来就很薄弱，又多执着，就好像一面镜咁，染污糟咗就失了照影的作用，蒙蒙昧昧，一定要用水去洗涤，等啲污垢甩晒，然后就会回复照影的作用。阿灿，你明白吗？ 我明白啦。 你的心识杂染赌博太深，印象深刻了，赌念的势力强大，一定要用禅定去洗净它，到杂念去晒，就会连赌念都清净埋，到那阵你自然不会对赌博有兴趣的了。 哦，佛陀啊，真的会这样 的？是，真的会这样的。不过在达到亲正禅定清净境界之前，要有耐性，亦都要有信心，因为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佛陀啊，咁收集禅定嘅方法系点样噶？ 哦，行、住、坐、卧都可以入禅定嘅。初学嘅人最好就系学习数息观。嗱，将身体端正咁坐喺度，左脚屈起拉埋嚟，右脚屈起叠上去，单盘膝。或者双盘膝都可以，唔使勉强。然后调顺呼吸，静静地留意，一下吸入，一下呼出，夹埋就叫做一个息。再一下吸入，一下呼出，就是两个息。系咁数到十个息，又翻转头由第一息数起。一路做落去，绵绵密密。每次大约做食一餐饭的时间，日子有功，渐渐就会意念清净噶啦。 哦，佛陀啊，数息观即系集中思想咁解啫，系嘛？ 阿灿，你好聪明，集中专注系好有功德嘅，济心一处。无事不办啊！ 好，佛陀，我照你的方法去做。 嗯，你都是无谓出去混杂了，就在这里潜修三年，你一定有转变的。好了，你现在唞下先。 多谢佛陀。 咁早就淋花啦， 佛陀，早安。 早安，哎、 我淋花。 你入嚟，我想同你倾下。 哦， 阿灿，日子过得真系快，唔经唔觉已经三年。你近来修禅定嘅功夫，有乜嘢境界啊？ 佛陀啊，自从我收集咗禅定。做数息观之后呢，真系杂念减少咗好多啦。 咁仲想唔想住赌钱？ 初时即系第一年呢，我系仍然想住噶。佛陀啊，我曾经静静偷走出去，不过我终于都走翻转头啊。 咁、以后呢？ 咁三个月之后呢，我就发现全身温暖，仲有气流喺身上面游动添。我感觉到好舒服，我更加有信心，咁精神一集中， 杂念咧就自然减少啦。啊，唔知点解赌钱嘅兴趣咧自然淡咗，啊，终于系消失晒，而家连想都冇想啦。 咁就好啦，阿灿，你真系有进步，而家你可以离开呢度啦。 吓，佛陀，你叫我离开呢度？ 嗯， 我想跟你修道噶噃。 阿灿，而家未系时候。你仲有好多俗世嘅事未曾做完，你去找你嘅大舅啦。你成家人都喺佢屋企度住，你好应该分担责任嘅。 佛陀啊，我唔明白啊。 你去找佢，自然会明白噶啦。